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这世界上有问题，这世界上的人也都知道，有战争，有天灾，有疾病，有痛苦，有死亡。最近我们教会的亲亲宝贝还有喜乐妈咪的小组都在学习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他所创造的都甚好，但是明明现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有很多不是甚好的现象，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看外面的世界就知道有问题。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当他们看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也是有问题。他们如果好好的、诚实地看他们自己的话，他们会承认他们不是像他们所要的、所应该有的样子。虽然有些人或许认为他们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或者认为他们所有的问题不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完全是他们之外的因素害他们，因此不能怪他们自己。虽然有这些，真的有这些人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了解他们自己里面是有问题的。研究世界不同文化的人通常会说，西方人比较会有内疚或者罪恶感，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违反了一些固定的标准。那东方人呢，他们比较会觉得羞耻，他们觉得他们跟别人的关系有些不对的地方啊，在这些关系上他们有做出一些不对的言语或者行为。反正无论是内疚或者羞耻，这都是不应该有的。你知道你不对，不及格了，肯定不是甚好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早上的圣经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八章与罗马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就是罪。首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说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那么这些所犯罪的人是谁呢？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世界上所有的人本来也就是罪的奴仆，翻译成罪的奴隶会是更好的。是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甚至都是罪的奴隶，所以这世界上有问题，人里面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罪。没错，当上帝一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的确都是甚好的，但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就是人堕落之后，这本来都是甚好的世界，现在有不少不好的现象。那么当人诚实地看自己，发觉到他自己有问题的时候，虽然他们不一定会说他们的问题叫做罪，这世界提供了两种错误的方法可以面对。第一种方法是西方人比较喜欢的，是所谓的现代人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所喜欢的。这观念叫你如何面对呢？这观念就是否认你有问题。他说，内疚是虚假的，因为就是没有那外在的标准说什么是对或者不对，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 因此你不需要自责。如果你有痛苦，一定是因为外面有问题，外面影响你，让你有困难。你自己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帝回应说，不，你是有罪的，你是个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要负责任。好，第二种面对错误，面对 那种好像里面有问题感觉的方法，是一般宗教的方法，就是要尽量补啊。这观念承认你自己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非常努力的话，你可以补你不足之处，或让你的善比你的恶多，这样确保你将来，特别是你死之后，不会有问题。但上帝回应说，不，你是罪的奴隶，一个奴隶不能释放自己。在我们的经文，耶稣说，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一个奴隶不可能使他自己换成儿子的身份，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任何补救的方法，让我们有个好永远。像耶稣说，一个儿子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是的，若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没有盼望的。如果我们要自己负责任的话，我们是永远下地狱的。但是耶稣在我们的经文说，那些常常遵守他道的人，就真是他的门徒。这些人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他们得以自由。那这段更好的翻译是，你们若持守我的道，或者留在，或者活在，住在我的道里面，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所有好好的听并留在耶稣的道的人，他们就知道真理，并这真理就使他们得到自由。耶稣这边所指的道与真理主要是两种，就是律法与福音。律法，你就是一位罪的奴隶；福音，耶稣来特要为了救赎你这一位罪的奴隶，透过他的死复活透过他的死复活，使你从罪得到自由。这段经文最后耶稣再说，天父的儿子或叫你们或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还有我们今天的书信把那使人得自由的真理也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感谢主，这些经文都是指你这一位基督徒，透过耶稣帮你做那挽回祭，并且上帝借着他的道与圣灵所赐给你的信心，你已经从你的罪得到自由了。你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乃是儿子。你也一定会永远住在你父上帝的家里面。感谢主，是不是也就可以在这边结束这个正道？或许可以啊。但是我想最好还是继续谈一下。 最好继续，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你这一位基督徒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但是你这一位基督徒还是个罪人，并且你的罪总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我们今天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另外写圣经里面的三封书信，在他第一封里面，他就写给基督徒，写给基督徒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是的，真理就包括你是个罪人，即使你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但是你还是有罪的。有些基督徒，有些教会好像很难接受这一点，或至少都不要谈这一点，你还是个罪人。比如说美国德州40,000多会友的胡牧教会 Lakewood Church 的牧师 V.R. Osteen Joel Osteen， 他真的几乎都没有，真的都没有谈到罪。他认为告诉人他们是罪人是太消极，是太悲观。他觉得你反而应该鼓励人，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一生。我最近听到新竹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的小组长，他是鼓励那小组的成员说，你是很好的，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不好的，你们应当快乐。那么的确，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因我们披戴着基督的义袍，我们是好的，甚至是完美的。但是在自己里面，我们还是有罪的。我们可以甚至应该承认我们是不好的，我们是有罪的。要记得，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或我们若说自己都是很好的，便是自欺，我们就是欺骗自己了，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有些基督徒认为，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已经从罪的问题已经毕业了，不需要再谈就要谈如何可以过基督徒生活，如何可以越来越好，甚至过成功的生活。或许你也是有类似的感觉，你想，哎呀，为什么路德会一直谈罪啊？这是太消极了吧？或者你承认你还是个罪人，你每一次来崇拜第一所做的就是认罪领受到赦免，你认为这样做是 OK 的，但是你没有那么喜欢谈你自己的罪，你比较喜欢谈别人的罪，别人的问题，甚至包括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罪。这样你就不必那么注重你自己的罪，或这样就让你觉得你自己的罪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哎呀，我们真是罪人啊！那你可以承认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的问题更严重，你就是在欺骗自己，恐怕你已经又变成罪的奴隶。因为一位罪的奴隶就是没有感觉，他就是认为他都没有罪的问题了，这罪的捆绑就是这么可怕。那非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有那真理在我们的心里，就是那我有罪，我是个罪人的真理。你也已经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有这真理是好的，因为你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 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是的，今天早上，上帝再一次地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最近几个礼拜，包括几天前，在我们教会周三晚祷崇拜，我们常常提到罗马书第七、第八章的经文。我现在又要再提一次，因为保罗在那里非常清楚地形容我们基督徒的情况是怎么样。保罗先说他自己还是有罪的，他所想做的对的事情他就是做不出来，他反而所不想做的不对的事，那些是他所继续做的。他的罪真的让他很痛苦，他明明是有罪的，是个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不是罪的奴隶，你我也不是。保罗最后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这一位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因此上帝就没有定你的罪了。你的罪已经蒙了赦免了，你已经被洗净了。你今天早上再次地从你的罪得到自由了，你不是罪的奴隶，你是儿子，父上帝的儿子，你已经住在父上帝的家，也会永远住在那里。无论你承认没有，无论世界上任何人承认没有，你与整个世界上所有人是个罪人，这是个事实，这就是真理。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仅是罪人，他们也是罪的奴隶，虽然他们根本没有感觉，他们根本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感谢主，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你了解是多么重要。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吗？罪是很厉害的，罪是很可怕的，罪一直想要胜过你，让你再次地成为他的奴隶。因此你就是迫切地需要来到这里，这是因为这里有耶稣的道。耶稣说，我们如果留在活在他的道里面，我们真是他的门徒，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就是在活在耶稣的道里面，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你就晓得真理，这真理也就使你得以自由了。这真理就是有那两种，第一，你是个罪人；第二，在基督里你的罪蒙了赦免，你已经得到自由了。这是个事实，这是真理。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是对的，你就是需要随时听到这真理，领受到这真理，甚至把那道成肉身的真理吃进去喝进去，为了好好与你的罪打仗。你如果反而远离这真理的话，罪就太容易胜过你。但是你今天来，你随时来，你不用害怕，因为你在基督里，你在这真理里已经胜过了罪。是的，你在基督里面，等一下基督也会在你里面，你就是与他联合了。是的，天父的儿子耶稣已经使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